是心里准备等下打工加把力干蹦，满心欢喜期待美好相聚时光，相亲相爱乐在其中，每一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手机一句话，献上一封封的贺语，还有各种祝福问候语，为了让你每天活力满分满分。 Love you too， 让爱你长长久久，别忘了今年我们还要互相帮助。 Love you too， 送上真诚的祝福，开开心心回家享受团聚的幸福。 Love you too， 爱你一点不含糊，每一年回家看见你就心满意足。 Love you too， 今年要全力以赴，新的一年叔叔、婶婶、姑姑、爸爸妈妈，大家坐低食饭啦！ 大家坐低食饭啦！ 亲朋好友，大家相聚，整整齐齐，和和气气，开开心心，甜甜蜜蜜，爱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口里一句话， 献上最真实的恭喜恭喜。